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又是爱乐之城，没错。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说到这部电影《爱乐之城》，音乐真的很动人，而且如果你把电影和音乐作为爱好的一部分，那么这部电影一定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来听吧，片头曲《Other Days of Sun》，真的是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In the canyons that'll never fade away, the ballads in the barrooms left by those who came before. They say we gotta want it more, so I bang on every door. And even when the answer's no, my money is running low, just in my candy envelope are all I need. And someday as I sing the song, a small town kid'll come along. That'll be the thing to push your mind. 说到歌舞片， 怎么能没有历史讲给你呢？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呀，我是古月。歌舞片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好莱坞，几乎与有声电影同时诞生。1927年，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标志着歌舞片的诞生。但是由于缺乏声音这一方面的要求，人们后来将1929年米高梅的《百老汇》的旋律看作是第一部真正的歌舞片。而在当今，如果我们把歌舞片排名的话，最有历史最经典的画面其实是定格在那部电影当中的，那就是《狱中曲》。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 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 I'll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g,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I'm happy again. I'm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e rain. 狱中曲，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万花戏春。据说这部影片是影史上歌舞片的最为经典之作，影片诞生于1952年。不仅是这部影片的故事，它的背景也是源于米高梅的制片亚瑟·弗雷想把一些旧歌再生利用，于是要求旗下的两位编剧把它们串成一个故事，并且获得了金凯瑞同意演出。由于这些旧歌刚好都是在20-30年代，所以呢，他们就将背景设定在默片转变为有声片的时期，生动地描写了片场的种种妙趣横生的事情。 还用我多介绍吗？选择音乐之声孤独的牧羊人。我记得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之间有补画面，经常会选用这首歌曲。如果要说选择我们心中记忆最深刻的歌舞片，一定要算这首音乐之声。其中有很多曲子我们都熟悉，像哆来咪、音乐之声、雪绒花等等。而这一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歌曲当中的曲调选用了奥地利的民歌约德尔的调式。 Prince on the bridge of a castle moat heard lay, odd lay, odd lay. Men on a road with a load to tote heard lay, odd lay, odd lay. Men lay the best of a troubled joat heard lay, odd lay, odd lay. Men drinking beer with a foam afloat heard lay, odd lay, odd lay. In a pale pink coat, heard lay, od lay, od lay, hee-hoo.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heard lay, od lay, hee-hoo.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load, heard lay, od lay, od lay, hee-hoo. What a duet for a girl and goat, heard lay, od lay, od lay. The gleaming gloat heard lady od lady od lay. What did you eat for a girl and goat heard lay od lay od low? 歌舞片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并且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出现了一系列经典的歌舞片，像这首《绿野仙踪》当中的 Over the Rainbow 也是其中的经典。尽管这首《彩虹之上》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版本，但在古典与流行中，我当然今天会带给你原版1939年《绿野仙踪》上演时的原声，朱迪·加兰演唱。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很经典呀，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这一段，也许你只是觉得耳熟，因为后来的很多轻音乐都改编了这段旋律。这一首就是电影《窈窕淑女》，改编自萧伯纳的戏剧剧作《卖花女》。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华纳兄弟影业在1964年出品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由乔治·库克执导，奥黛丽·赫本、雷克斯·哈里森、杰瑞米·布雷特等主演。而其实关于这部《窈窕淑女》背后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点八卦，就是《窈窕淑女》里面呢有两位淑女主演，一位是电影版的奥黛丽·赫本，而另外一位是音乐剧版的《窈窕淑女》的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当时在1964年，华纳兄弟影业花费当时的天价550万美元购下了音乐剧《窈窕淑女》的版权，而当时呢也一举横扫了第37届奥斯卡金像奖13项提名8项大奖，但是在众多的奖项中却唯独没有奥黛丽·赫本获得提名，连入围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电影版的《窈窕淑女》几乎要求了音乐剧的全部演员参演，但是却唯独没有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却邀请了奥黛丽·赫本。尽管赫本演技精湛，但是《窈窕淑女》毕竟是一部音乐片、歌舞片，唱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演。而最终呢，电影公司找来了马尼尼克松为赫本代唱，所以此举不仅让影迷们失望，连奥斯卡评委们也觉得受了欺骗。而充满戏剧性的是，电影版的《窈窕淑女》席卷了8项大奖，但最终将最佳女主角的小金人颁给了当年的《欢乐满人间》入围的朱莉·安德鲁斯。说到朱莉·安德鲁斯，你也熟知她，就是电影《音乐之声》的女教师的扮演者。我们刚刚听她演唱过了《孤独的牧羊人》，在下半时段还会有朱莉·安德鲁斯的演唱。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则是近现代的歌舞片的经典了，《修女也疯狂》。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白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气温适中，非常适合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但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还需注意遮阳防晒。另外，空气干燥，需注意补水保湿，并适当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一本名叫企鹅兵书哪里才是我的家的神奇读物。这本书近日在童书圈被追捧，该书由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以一只企鹅的视角向孩子们讲述因全球变暖导致冰川消融，从而使小企鹅的家园消失的故事。与其他书不同，该书阅读前需要把书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冰冻15到25分钟，否则这是一本白书，什么都没有。随着温度的变化，书的内容也在变化。温度在9度以下，读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书中的内容。温度在10度到19度之间，图书的内容萧瑟明显，页面上会有些许浅色的痕迹。温度到20度以上的时候，图书的内容跟随温度的升高，颜色消失，页面变成白色。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金阶红说，这是国内首次在出版中使用热敏材料的创新型出版物。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这可是当代一部非常受欢迎的歌舞片，我记得复古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早前先他一部的歌舞片《红磨坊》，后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相反这部《芝加哥》倒是很特别。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如果说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一组经典的歌舞片的影片，那下半时段我想我们的范围要宽泛一些，要听到的是音乐类的电影，围绕着音乐展开的爱情励志等故事，音乐剧还有歌舞电影的范畴都在其中。早在40年代的歌舞片的黄金时期，米高梅的梦幻王国将音乐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世界观，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美妙和富于浪漫的地方，其中满满的渗透着音乐和节奏。我觉得一开始之所以产生歌舞片的全盛时期，电影人们其实也想把繁华富丽的舞台用多种的艺术手段可以呈现给我们。但歌舞片发展到了当代，开始转向多元性，像这部《芝加哥》就是融合了黑色电影的元素，采用了阴影还有低调的光，一反歌舞片的高调布光的那种明亮的场景，将镜头呢转向了街道、监狱、法庭等场所，表现了黑色电影的经典主题。 一部是描写摇滚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的约翰列侬的纪录片，收录了许多多段未被公开的私人视频的片段，捕捉了这位在音乐世界中狂妄不羁的才华横溢的天才。古典音乐家的传记影片当中，我最喜欢这一部《阿玛蒂斯·莫扎特传》。1984年的影片《莫扎特传》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为我们介绍这位天才。在古典流行中，不知道有多少次谈论过莫扎特，谈论过他的音乐。而美国音乐学者约瑟夫·马克利斯曾经这样评价莫扎特的音乐：在音乐历史中，有这么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 到的是莫扎特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要知道莫扎特在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才17岁。甚至包括影片本身，比起古典音乐来说，历史并不算很久远。但不可否认，电影这项艺术对于今天的艺术的影响是很深的。而在音乐方面，即使是音乐类的电影，也有自己的传承。 Shall we then say goodnight and mean goodbye? Or perchance, when the last little star has left the sky, shall we still be together with ou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And shall you be my new romance? On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kind of thing can happen, shall we die?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Why do you stop? You dance pretty.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影片《国王与我》当时的原声录音。这部影片后来也拍成了不同的版本，包括周润发饰演过的安娜与国王。而在音乐上的传承呢，不知道多少部影片，多少首歌曲向这首 Shall we dance 致敬呢？来听吧，在当代的电影 Shall we dance 当中的改编。 classics. 古典演流行。歌舞片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萎缩，90年代以后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光影的世界世事浮沉。而歌舞片在印度则依旧美轮美奂。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最后为你带来的是印度电影《宝莱坞生死恋》当中的音乐。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了，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